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目前为期9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青少年天文观测交流活动，继2018年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正在京举办。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46支队伍、207名学生等在延庆参加本次比赛。参赛内容包括天文望远镜操作、天体等观测这样的实际操作竞赛，以及天体物理等笔试知识竞赛。除了比赛，“一带一路”国家的孩子们还将借此机会参观故宫，游览八达岭长城，进行历史文化交流。全国精品砚台暨优秀砚雕师评选活动近日在朝阳区华夏古玩城启动。评选活动邀请了国内砚界工美大师以及国内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资深砚台雕刻家、鉴赏家、收藏家担任评委。本次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今天开始在华夏古玩城3楼拍卖厅进行展览。2016年一月开始，通州区图书馆发起并组织了“人文通州”大型纪实摄影公益活动，今年已经是活动持续开展的第3个年头。昨天开始，“人文通州纪实摄影2018年上半年优秀作品展在通州区图书馆开展。展览以“人文通州，城市绿心”为主题，展现通州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通州人的故乡情怀。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正在举办新诗墓秋麦艺术展。秋麦的摄影集中于对山水的描绘，根据景观和集体文化记忆之间的联系而选择创作对象。他的作品通常从中国3种传统艺术，诗歌、绘画和书法引发的主题开始，将诗意绘画与他对环境问题的浓厚兴趣融为一体。穿越大洋的艺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艾斯凯纳奇艺术博物馆藏19到20世纪风景画展正在清华大学举办。展览展出50幅19世纪时期前往欧洲的大量美国艺术家所创作的优秀作品，分为风景画与国家认同、游客、留学生与侨民、美国画家与法国印象主义、尾声、现代派风景画4个部分。原创色彩美育世界，央美原创2018金秋写生季写生作品展正在金宇国际艺作展出。展览展示了央美原创美术培训中心师生写生作品200多幅，展现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也让观众从不同的视角欣赏到每个人心中不同的自然韵味。时间博物馆正在举办“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7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展览“调调王毅2018研究展”是王毅继2016研究展之后的主要研究探索成果展示，也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的最新成果，展出艺术家王毅最新的雕塑、版画及不锈钢作品30多件。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今天我们两个都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给大家带来周一的这么一期节目啊。 是因为冻的 是吧？啊，确实降温了， 天冷了，今天说是0度，明天-1了都已经。 是吗？ 那 反正我早上在遛狗的时候我已经不穿短裤了，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对，我的原则是只要是10度以上我还都是穿短裤遛狗的，就已经被身边很多人骂，就说就觉得脑子是有点温，但我确实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原则啊， 就是冻成了狗。 啊，反正遛什么是什么。 好吧，今天周一啊，我们继续呢，还是要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不是穿秋裤的问题啊，是房子里边的问题啊。 是， 外边虽然很寒冷啊，屋子里边可能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暖和到哪儿去，因为这个离到供暖时间还得有个10天左右。因为15号供暖嘛，所以呢屋子里边还没有特别温暖，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每周一帮助大家的这颗心能够温暖各位。 是。 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什么户型都有问题的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大家也可以通过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提提您的问题，聊聊天都可以。或者呢，您可以在24小时24乘7啊，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也有直播帖，5个户型都已经在上面了。也就是说，今天有5位听众朋友都发来了他们问题。来吧，咱们先一个一个看。首先看第一位的。好不好？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就能看见它的户型了。 这问题要先说一下吧， 你肯定得说呀。 这个是燕南飞这位朋友提的问题， 这是老朋友了，之前他就提过问题。 对，他第一句话就是之前已经问过我们家的问题了。 对，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家里这个卧室壁想要做成这个榻榻米啊，他说这种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呢？还有什么新的方式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有能临时住人的这么一个功能，平时又能有这会客的功能，还能放点东西。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设计师。另外，我们家房子有什么空间问题吗？谢谢。 哦，也就是说他想把一个卧室，我们看一下户型图，就是朝北边的这个卧室， 改成榻榻米的那种形式，但是改的时候吧，他又觉得榻榻米好像都已经不能说盛行啊，至少在装修里边都已经出现了得几十年了，我觉得得有， 嗯， 好早之前就有榻榻米这种形式，很多人都说这个里边又能储物啊，而且呢来个人呢，比如家里来了客人什么的也都能睡觉， 嗯， 当然他想的是除了这种形式会不会还有什么新的形式可以选择，来妙手， 嗯，其实说问了一个是不是过时了，什么叫过时了呀，其实就是说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元素很具有时代特点的这样一个产品，而过了一个时代之后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真正说的话，你想我们装修简单来说其实很简单，无外乎就是只有地板墙面顶面然后瓷砖这些传统的东西，只是在这些传统的产品当中换着花的样然后来装修房子，这个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之说，我是觉得，所以说榻榻米它真的能够给我们解决我们实际当中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就可以储物，它平时还可以真的是可以休闲，你像我们坐在床上好像就差点意思，但是坐在榻榻米上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嗯，对于您这儿来说的话，我觉得继续使用榻榻米也没关系，只不过您别，您可以换着样来去做。比如说，榻榻米一定非得是木头的吗？一定非得是张字纸的吗？一定非得是那个草编的那个垫子的吗？都不一定，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我们曾经还去做过，都不用，不用木头。我们有用金属的去做过的，我们还有用这个砖砌的形式去做过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所以说像我们这个里边再去做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颜色款式和搭配，都可以做出来不同的心意。具体怎么做呢，还得要看一看您在这个房间里边真正的一个需求。您比如你像我们享有会客的功能，那么会客究竟是谁在这里边来了之后是一个什么形式，或者说是我们是否要做满屋做半屋的这种形式还都不太一样。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建议特别做的满屋，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太满了，这给人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而且在一个空间里边最好能有一点区分，能够坐在上边跟穿着鞋子在下边行走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呢这个榻榻米要有一定的高度，我们满屋都是这样的话会觉得可能稍微的有点矮，这种就是距顶的这个高度问题也可能会给人一点点的压迫，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做的满屋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您可以真的要求一下这个商家能够有各种颜色各种材质去做，真的不一定非得是白色或者是木色，你像我们曾经做过的彩色的，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各种形式吧都会有，换个方式来去走一走可能也会不一样了， 换颜色是吧？ 颜色、材质、形式其实都可以换掉的， 但是只不过它的功能应该差不多，就跟它要求的差不多。 其实你像我们储物的空间这是必须的， 嗯， 然后能够住人、能够会客，其实这些都能够满足，我是觉得， 哎，我有个问题，其实我看他提这问题，我就觉得他实际上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个有人能住，而且有人能在里边，比如说会客，这些功能都齐备，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能让人住的时候有床，然后平常会客的时候能把这床收起来。我就想两个办法，比如说一个是沙发床，但是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老派的一个做法。我看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把床啊能直接立起来跟一个大衣柜一样， 叫壁柜床。 对对对，这两种方法你觉得适不适合他这个空间？ 其实壁柜床倒是可以，沙发床刚才已经提到了有很多种样式，壁柜床其实也是可行的，但是它会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的五金件其实都不会特别的理想，时间长一点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上下翻动会很烦，不是特别习惯，而且呢就是有些时候时间长了之后会觉得不是很好用。而电动来说的话呢，必须要提前在装修的时候留好一定的电源，对于电机的声音以及这个它的缓慢的这种速度有些会让人觉得接受不了。刨去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可以去考虑的选择。 其实有一个形式特别适合您，就是现在大学生宿舍啊，底下是一个学习的区域，上边就是床，你可以把底下全都弄成这个，是吧？不说学习的区域，我们学习桥牌啊什么麻将啊等等等等哈，上边您给它吊上一张床，对不对？喝多了 啊，打牌打输了不想回家 的， 不敢回家 的，不一定爬得上去，真的。 对啊，您都可以升个小楼梯往上上。其实现在形式有很多， 嗯， 榻榻米只是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好像还算是个挺新的东西啊，也算是什么感觉像是舶来品似的， 嗯， 然后也因为它又兼具了一些储物的功能啊一些会客的功能，比如在那儿喝个茶， 嗯， 打个牌什么的也都挺好。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定制的那种床，它所谓的定制床，它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床的样子，但它旁边呢也有那个书柜呀、啊储物的柜子呀、啊、等等等等，包括底下您把那垫子掀起来全是那大格，那其实采用的也类似于像榻榻米的那种形式、 榻榻米的变形， 对对对。但是就像妙手说了，不一定就是白色呀，或者是可能我们见到的木色居多， 嗯， 您把色彩换了之后它可能看起来就不像榻榻米了，但它功能还是那样，所以这个是您可以去选择的啊。另外咱来看看博士，博士这人家问了，他们家的房子有什么空间问题吗？ 一眼看的话缺个东南角是有点小问题，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啊。它唯一的问题我倒还是觉得进门跟卫生间的门正对，这个卫生间尽量采取隐形门挂门帘的感觉不会太舒服，因为我看它这个距离面宽只有1.47米，做成整面像玄关墙隐形门看着会更舒服一些，这个是所能给的建议。至于缺东南角，可以在阳台上比如摆放一些富贵竹之类的，类似于木之类的植物，甚至是陶瓷工艺品，陶瓷工艺品来装成木之类的花卉，这两个东西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这个房子其实没有太大硬伤，还比较紧凑的， 整体看着挺好的。 对、 隐形门呢，作为一个已经使用隐形门的人啊，过来人跟您说一下，隐形门特好、尤其是卫生间做隐形门倍儿好。我们家现在所有贵重东西全放卫生间里边，进去的之后大家所有人啊进到我们家第一次去的时候都找不着厕所 啊， 就不知道厕所在哪儿。 是， 然后我说推开那个花儿，人一推，哦 amazing， 还有个厕所在这儿。 你这夸张了有点。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家一开大门就是正对厕所 啊啊啊， 然后呢当时谭博士呢就跟我建议说，哎，你这个可以做一隐形门。后来呢我就坐上隐形门了之后又贴了一幅整幅画的一个壁纸 啊， 就一进去等于其实是一个装饰 墙，玄关墙变成了 玄 关 墙，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整体感。然后呢您把那门打开之后，哎，里边有实用功能，特别好，特别漂亮。而且现在就是您的这面墙正好也不大，有的那种就是壁纸画啊，您看着挺好看的，但是由于您的墙面面积可能挺大的，所以它把那个像素啪就给张开 了、对对对， 显然特别模糊。那个墙呢正好包括您刚刚这位朋友的您家的那个墙估计也不大、您装饰这种壁纸画特别好，建议您这么装啊。只不过贴壁纸的时候师傅可能会有一些抱怨。 抱怨什么？ 您这门太光溜了，这不好贴。结果他就拿砂纸擦擦擦擦擦擦， 哦，先把门要打， 把门全部打、就打得毛糙了一些，然后再往上贴。当时他是这么说的，说我不敢保证这个壁纸能粘多久啊，我们家到目前为止6年的时间依然还坚挺挺的立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质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一会儿把这个师傅的那个电话留一下。 一会儿小胖可以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为这个博士去过我们家，他知道整个装饰下来效果非常好，建议您也这么做。 但是真的要特殊提个醒，就是在这个混油上面贴壁纸，或者在那油漆上面贴壁纸，确实，你家真的是万幸哎。 是吗？ 这种 是师傅工艺比较好吗？ 这你真的是幸运了，真的，实话实说，你一定是好事做多了。 哎呀，那确实是这样的。 对，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特别大，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会建议直接是在墙上画，在门上画，对，就用丙烯颜料。多少年之后都不会出问题，所以说这样画进去之后你就放心用，肯定没有事儿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特殊注意的，就是隐形门之所以要隐形，是要没有把手的。 对， 有把手就很丑了。 对， 那么门通常情况下是向里开的， 是的， 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用闭门器，就是普通的荷叶，它有些时候关的不是那么的严实，所以说会有一个单独的闭门器，闭门器一定要调整好它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力量的大与小，要不然有些小宝宝进去之后连门都推不开。 哦， 是，这还真是个问题。 哎呀，我得感谢一下我们家那师傅。首先门特别好， 嗯， 我们家的门是属于两边都可以开的那种门。 嗯， 然后呢，贴壁纸那师傅也特别好，人家先把话给你说头里了，说我这么处理是我尽到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而且我原来从来没贴过门，就是把壁纸往门上边都从来没贴过，我只是试试看。到目前为止，因为可想而知，因为卫生间本身就是一个潮气比较大的地儿，它一反潮，那自然啪，那壁纸可能就会有脱落。但到目前为止，连起角都没有， 真好， 太棒了！ 嗯， 我一会儿搜一搜，我用的是哪个师傅？我就是在宝上找了一师傅。 好，哎，下面搜着，咱先进一段广告。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哎，欢迎回来。 没找着啊， 没找着，不着急，下节目再说。 好吧，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提问的这些朋友他的户型了。接下来咱们来说第二个，大家可以回复数字二就能看见，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 嗯，问题二是听众李成忠的问题，他说钢混结构是什么意思？ 咱先解答这个钢混结构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 很简单，钢筋混凝土，对吧？ 对，就是简称，就是钢筋混凝土。我们看到的房子，只要是标准住宅，大部分都是这种。 对对对，嗯、就是砖混就更往前了。您的钢混可能年代会在八十年代往后。就是甚至九十年代零零年代的房子可能也会有钢混结构的房子。 现在差不多很多的也都是钢混。 现在还是钢混呢？ 对， 现在不都是用那叫什么什么什么框架 是吧？ 对对对。 其实通俗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钢筋混凝土大部分承重墙都是这种形式。 哦。 框架结构呢，就是把那个柱子呀、梁啊之类的话，用这种钢筋混凝土给它做起来。 哦，等于、这个。 然后周围的时候用一些，比如说加气块啊这样的话，可能从节约成本上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现在很多还是这种形式。 明白了，说明您家房子结实。 嗯， 对。 好，他下面的问题是，还有我的客厅啊不大，目前基本没什么用途。设计师看看能怎么改改啊？有人说我家一进门就是门啊，这算问题吗？如果算的话，该怎么调整一下呢？谢谢大家。 嗯，对，一进门就是卫生间门，这个留给博士来说。我们现在要去说的其实就是进门之后这个厅，所谓的客厅比较小，或者是有点真的太小了、 嗯、 您别拿它当客厅，因为真的接待不了人。 嗯 啊，所以说您把门口这块呢，把我们实用的这种功能满足了，换个鞋子呀，换个衣服啊，而且房间里边这个储藏空间可能稍微有点不足、 嗯、 这个地儿的话呢又有点大，有点浪费，您可以考虑考虑储藏空间在这一块来去储藏一下、 嗯、 真正来说这两居室您要看一看怎么用了。嗯，毕竟南侧的这个卧室显得又那么的大，如果能够把它当做客厅兼卧室，或者说就是纯客厅这种功能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从思路上您可以奔着这个情况来去走一走，毕竟啊家庭人员的情况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不是很清楚知道家里边究竟几口人在住，究竟是否是需要那么强烈的需要两居室、 嗯、 或者说是客厅跟卧室在一起就是不行，这种情况下、 嗯、 也不好说，如果要可以的话把它兼客厅兼卧室可能会更合适。 嗯，而且您一进去就从您家大门一进去，左手边这边正好是 一面墙，一面整墙。 嗯， 而且呢如果我们按门的话，比如说1.3米的门，您这边至少得有50公分左右的一个进深的一个宽度， 可能比这还要再大一点， 是吧？ 嗯， 所以您直接做一通体墙多好啊。 嗯， 这时候呢您又不会显得一进来哎呦好空旷啊，这边既有储物的功能，您可以放鞋柜，上面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嗯， 中间呢您可以留一段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做法，就是一进去它自然既有这种自然光，同时呢您可以把钥匙啊什么水杯啊就平时要拿的那些包啊什么您都可以放在那个地方，非常好的一个地儿，您只要做一个通天柜就 OK 了啊，这也能解决一部分储物的功能。谭博士一进他们家就是门特别多，也确实在这个

哦，不行， 最好 还得要一门， 最好是有门，然后不做饭的时候常关。 哦， 好吧，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建议吗？ 哦，没有太多的问题。 嗯，其他问题这么缺这么大角也不算角是吧？ 这个角我怀疑是别人家里。 哦， 很有可能是别人家。刚才你觉得呢？ 一定是， 应该是，应该是。 嗯 嗯。好的啊，问题不大啊，李成忠先生，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还是通过微博来联系我们，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来看一看，这是第三位朋友啊，玉晴卓的问题。他说，博士帮我看这个户型怎么样，另外我想咨询一下设计师，如果啊这一家的原始装修还不错，我呢只是想改一改吊顶，会不会很麻烦呢？从拆到装好大概需要多少钱呢？谢谢。先来说这个户型的问题，刚刚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这个像什么。 嗯， 我是没想起来，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想象的人。浩洋想的是什么？ 海马刀啊，就是、那个、 开红酒的那海马刀。 对， 哎，另外两位说， 我只是跟他们开个玩笑，像个锤子，像他们说，哎，还真像。 我把它归类到手枪户型，可见四个人看出三个形状，这个户型图基本可以归类到奇葩户型， 就是也算是奇葩户型、啊、 对，属于奇葩户型。但是如果来看它的功能分区，比如卫生间所在的位置、厨房所在的位置、包括卧室所在的位置、包括门对门的问题，它又似乎都没有问题。 对啊， 只是看着很别扭。 没错， 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 那你就少看户型图就好了 啊。所以我现在要直接给一些建议啊。 好的， 这个房子唯独我建议在卫生间二的左侧这面墙需要加一面玄关， 嗯， 以免进门太过于通透。 嗯， 这个是我目前唯一能给建议的。至于这个走廊有点浪费，看刚子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多大。我觉得其实就是两扇门的一个尺寸，加起来不到两米， 嗯、 一步路就过去了。 对对 对 别太多关注这事儿，没事儿。 做得太满反而不好， 嗯、 留点白挺棒的。 嗯嗯 嗯，其他还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嗯， 你看，虽然奇葩，但是功能划分的非常完美，这也算是好的，因为住着多舒服呀，是吧？哪儿跟哪儿都离得特别近。是不是？ 关键是从房子里边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的。 对对对对对，嗯、这就是好。 是的，这个是空间心理学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户型图并不能完全决定了房子的好坏。 嗯， 它包括了外部环境， 嗯、 包括了内部的居住舒适度、 嗯。 像这个看似奇葩户型，其实居住起来并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很大忌讳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也大家给我们发来户型图，从户型图上看挺好的，但是他就说，哎，我这就住着哪儿都觉得别扭，这个。有可能是来自屋外，比如说原来我们在上上周的时候我们也说过、 嗯、 啊，博士说您屋外比如说对的有电线杆啊，或者是一个马路啊，或者离马路非常近啊，或者您的对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些是会干扰到您的。如果大家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户型图没什么问题，您就站在窗外，站在窗户那儿看一看窗外有没有什么东西、 嗯、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来吧，说一说吊顶。他说这个叫吊顶可能不太喜欢，其他装修还挺喜欢，就改吊顶会不会很麻烦？还好吧， 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之前的人为什么吊顶。 哦， 如果他只是为了美观的情况下，那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其实并不难，怕的是 里边有管子。 哎，里边有管子呀，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设备类的东西。 嗯， 这个时候你拆完之后发现，糟糕，还得带给复原，还得保证。 对， 那这就麻烦了。 对， 所以说现在的话不是特别好说，您真的要仔细看一看它究竟里边有什么。 现在也没有什么仪器能够我先扫它一遍看里边有什么东西，有吗？ 其实要仔细去分析，大概也能分析出来， 能分析出来。 对，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设备层， 嗯， 如果设备层的话，里边会是否会有一些管道之类的。 嗯， 第二呢就是是不是为了有一些灯光，藏一些灯光的电线呀，藏一些灯光的这种灯具呀， 嗯， 这些是否要有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是否为了比如说遮蔽一些，比如说像梁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种的话是否要有？ 嗯， 而且也要考虑的。 嗯， 还有一种形式呢，可能是不是为了一个空间的划分？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户型，我认为就是厨房外边门口这一块， 嗯， 要是我做，我一定会将这一小块单独吊一个顶子。 哦， 对，和客厅和餐厅区分开。 嗯， 这样的话呢，能将客厅和餐厅做到一个方正。这个也是我们吊顶的一个理由。 嗯， 所以说我们真的要仔细看一看， 他为什么掉这个钉子，如果你能弄明白，就会知道你这样的调整和改进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明白。 而吊顶上的钱其实并不多。 对， 都不多。 都不多哈。作为一个曾经被拆过吊顶，后来又因为吊顶后边藏的有管子又给封起来的一个用户，也算是一个过来人， 亲身经历。 对，建议您一下，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原来呢，我们家也是，也是博士给我们的建议，是在我们家的沙发正对面啊，所谓的电视背景墙上面啊，有一个这个吊顶横梁，拆了，哎呀好，工人特听他的话，啪就开始拆，拆了一半，发现有管子了。我说哥们儿，你一开始就没看见管子吗？ 我看见了。 我想先拆拆看看看后边会不会还有。我真的服了你了。最后没办法，也只能把它重新又砌上 啊， 重新归位。其实呢，在这个吊顶啊，一般都会有一些射灯，有会安这个射灯。您其实把那射灯稍微往上一捅，拿手电筒一照，基本上都能照出来到底有没有管子 了。大概 您大概看一下就没问题。是或者现在你伸着手机进去，打着那个闪光灯，然后您拍一段视频，整个墙面是有没有管子啊，是什么样的布局，您基本上都能看到了。看完这个之后，您再决定这个吊顶要不要拆啊？别因为跟我似的，您全拆完了。最后才发现，哎呀，都有管子。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还要叫吊顶，就还要再做吊顶，做新的吊顶。那 OK， 您在拆除的时候小心，别把这些管子弄漏了就 OK 了，好吧？ 是， 来再看一下第四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4就可以了。这是全真妻子啊，好，博士给我看看这个户型怎么样？先来说户型问题。 这个户型其实跟上一个户型很相似啊，看是可能有点缺角，但这个不会太奇葩的户型，任何的居住区域跟包括门问题都没问题，住的是很舒适的， 对对对， 甚至很像很多现在很多的那种商住两用，大概100平左右的户型是极多采用这个户型的。我更多的是关注第二个问题，我看不太明白，客厅朝西窗户外面的走廊，怎么现在的客厅没有看到窗户，是不是他在说餐厅？ 就是餐厅哦，对对对，餐厅餐厅。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餐厅外面看到的是走廊，也就是说它的西北方跟正西方肯定确定不是别人家。 一定的。 对， 是一条走廊，他们应该是走廊尽头的那一家。 那有一点我现在不能确定， 要不就是拐弯了， 不能确定解决方案了，就是他窗外看到的景属不属于路冲，我无法现在判断，就一条走廊非常延伸直的对着他的餐厅的窗户，这点我现在不能确定。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厨房那边也是有一个窗户，应该也是在走廊上，这应该是过去的一个老户型啊，非常老的那种房子，就是外边有带连廊大连廊的那种房子，应该是这种的。 如果从我空间心理学的角度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会选择这个窗户贴磨砂，而至于怎么隔音可以让刚子来说一说。 这磨砂我估计人家肯定贴了，一定的，只不过现在就是噪音会有点问题，他可能也把他写的是客厅啊，我们在户型图上看到的是餐厅，他可能把餐厅和客厅就基本上就是一块说了，然后这个外边是走廊，会有噪音问题，这怎么改善呢？堵上也不合适啊。 对，不能堵。窗户现在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从窗户这儿来的。对，墙体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对， 窗户其实大概分为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从玻璃上来的。那么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规避这个玻璃的问题的话，您可以选择三层的玻璃，或者是两层真空。真空和中空不一样。对，这样的话能够隔音效果更好 一点。有什么区别呢？ 中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里边不会让一些空气进去，里边不会有这个哈气啊之类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呢，它只是有一个密封胶，打一圈密封胶就还好了。中空里边真的是抽了真空了，它的隔音效果会特别好。对，还有一种形式呢是三层玻璃。三层玻璃呢，其实我们会建议您选择第一，就是有一块玻璃。 和其他两块玻璃厚度不一样的这种形式。 嗯， 那这样时候呢，它就对于玻璃的隔音效果就减少这种共振的这种情况会好得多得多。 嗯， 所以说玻璃本身我们已经起到隔音作用了。第二一个就是窗框，窗框其实我们能够知道的，它会其实买窗户的地方都会看到，我们会是七道密封、十二道密封、九道密封，密封次数那个越多的情况下，它的效果一定是越好的。 哦，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窗户和墙体之间安装时候留出来的一个缝隙，无论是谁家在去做的时候，他应该会把窗户量的稍稍的小那么两厘米左右。 嗯， 第一是为了方便好施工， 嗯， 就是他往上一装就很方便了， 怎么都能搁进去。 对，怎么都能搁进去。第二一个呢，确确实实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缝隙里边，也就是窗框和墙体之间的缝隙里边，拿发泡胶胀实、胀死、胀满。 嗯， 有些人为了偷懒，这个地方没胀死，但是您一定要胀死。 嗯， 不但胀死，该打玻璃胶、密封胶的地方一定打好啊。 嗯， 而且在室内的地方，您一定要做窗套。 嗯， 对，把这几个做完之后，基本上隔音问题应该不大了。 对，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啊，好嘞，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复数字五就能看到了。听众 WY78 的问题，这就是问博士的，说这个户型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解决？谢谢。 哦，这个户型是真好。论户型来说，这个户型真是没任何问题，就是有几个细节要处理。假如说它有一米九加上三米二，你看它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有五米二。加餐厅，我不建议采用开放式厨房，完全可以厨房继续隔起来之后，餐厅放在东面，厨房在西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卧室 A 里面的卫生间门对床，卧室 B 的卧室 B 跟卫生间的 B 也是相对的。像主卧里面卧室 A， 我非常建议在北面这面墙设置一面大柜子。拉开柜子门才进卫生间，把它做隐形了。而至于卧室 B， 如果卫生间 B 能够做隐形就做隐形，做不了隐形在卧室 B 做那个门帘。 嗯， 都是细节问题。 好的，啊， 好的， 这是我们的建议。但是我特别喜欢您的大厨房，能不改就别改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2:46，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郝阳， 我是夏明，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 嗯，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 嗯， 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